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21集，外头大人们已经帮他收拾好行李。云洪舟敲敲门：“ 二位小朋友，准备聊到什么时候啊？” 云建威从凳子上跳下来，拉着齐峰出门。云洪舟的车已停在院外。八月末，夏天的尾巴仍不肯离去，热意与风浪在田野间回荡，天空蓝得仿佛会滴水，云延绵千里。云建威背着自己的小书包，抱着齐峰送他的钢花玻璃瓶，拉着齐峰站在院门下的阴凉地叽叽喳喳不停。大人们走在后面，齐高荣低声开口：“ 你家那边已经没事了？”“ 很多事情还没处理完，我打算先去我爸妈那儿住一阵，明年过年前法院那边应该会出正式的结果，到时候我再和微微说吧。” 当他在电话里得知自家孩子被村里的小孩骗到山上，还摔进捕猎的洞里，心中十分后怕，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，而且如果再不把这位小祖宗接回家，家里就真的要鸡犬不宁了。齐高荣拍拍他的肩：“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跟我打电话。”“ 实在不行，你们父子俩就一块到乡下来避避风头。你家宅基地不是还在吗？住我们家也行，总之啊，在哪儿都有你们能落脚的地方。”“ 成，和你们俩我就不客气了，有任何事情咱们直接联系就好。” 风刷然吹过田野，拂过阵阵麦浪，树叶被风轰然吹上天空，在阳光下四散飞舞，仿佛眨眼间两个月就过去了。最初的满身委屈和不适都随着时间被淡忘，留在云建威脑海里的只有一望无际的麦田，延绵的山峰，永远都飘着浓浓饭菜香味的后院厨房，夜里漫天的星星，还有热乎乎闹哄哄的独属于乡村的气息和声音，以及他面前的瘦瘦高高皮肤黝黑的齐峰哥哥。云建威抓着齐峰的手指：“他在乡下玩了两个月，皮肤也晒黑了，饶是如此，与齐峰的手比起来也显得白皙娇嫩。”他仰头看着齐峰：“ 哥哥，我走了。” 齐峰点头，云建威抬起胳膊，齐峰就蹲下来，接着被抱住脖子，结结实实亲了一口。云建威笑得灿烂：“ 告别吻，我看电视剧里的外国人都是这么告别的。” 云洪舟哭笑不得，彭玲在一旁笑：“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亲阿峰。”“哎呦，看看他脸都红了。” 齐峰僵硬站起来，云建威爬上车，趴在窗边挥手：“ 叔叔再见，阿姨再见。” 彭林轻轻捏了捏云建威的脸：“ 微微再见，回家以后要开开心心的。” 云洪舟发动车与他们告别：“ 走了。” 车驶上小路离开，齐峰站在院门前，一直看着车逐渐远离他的视线，直到拐个弯再也看不见了，才转过身回屋。夏天也要结束了。一个月后， 我们回来了。 云建威放学回家，一进门就闻到饭菜香。 奶奶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？ 老人霍逢君 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从厨房走出来。 都是宝贝喜欢的，快去洗手吃饭了。 云建伟左右看看， 啊，爸爸不回来和我们吃晚饭吗？ 爸爸工作忙，我们给他把饭菜留好，他晚上回来自己吃啊。 从乡下回城里后，云建威没有回到家里住，爸爸告诉他因为自己工作太忙，两人得在爷爷奶奶家住很长一段时间。云建威的爷爷云学之和奶奶霍逢君非常疼爱自家亲孙，从前每周周末云建威都会在爷爷奶奶家住两天，加上他爸这一次也一起住，每天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奶奶做的饭还好吃，他的小日子过得好不快乐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爸爸还给他办了转学，说是原来的学校有人欺负他，就想给他换个更好的学校。可那都是好久之前的事情，那次妈妈也教训了别人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欺负他了。爷爷奶奶也和他说，希望他在一个氛围更友好的学校念书，这样还可以交新朋友。云建威乐意交新朋友，因此没有很在意转学这件事，他很快就融入了新环境。云洪洲在晚上10点回到家，老人和小孩都睡得早，家里静悄悄的。他被各种事情弄得焦头烂额，一天都没怎么好好吃饭。餐桌上留着他的饭菜，云洪洲轻手轻脚把饭菜放进微波炉加热，刚坐下拿起筷子要吃，就见他爸穿着睡衣经过餐厅，斜瞄他一眼。云洪洲讪讪放下筷子， 爸怎么还没睡啊？ 几？ 啊，那您早点休息， 年纪大了醒了就睡不着了。 云学之走到餐桌边坐下，皱着眉看着云洪洲。 你看看你现在天天都多晚才回来。 事情多吗？ 是单位的事情多，还是帮你前妻处理烂摊子的事情多？ 爸，我离都离了。 当初我们怎么劝你的啊？叫你慎重考虑，慎重考虑。你呢？冥顽不灵，不听老人言，还跟我口口声声说什么喜欢，连擦亮眼睛都不会。 好啦，你还要不要儿子好好吃饭了？ 霍逢君不知何时也来到餐厅，制止了丈夫的说教。 儿子忙到这么晚回来，热饭还没吃上一口，你就在那儿念念叨叨的。 云学之只得不说了。云洪洲赶紧埋头吃饭，霍逢君坐下来看着他，心疼开口。 周末我炖点排骨汤，烧条鱼，你好好在家里吃个饭，瘦的下巴都消了。 云学之和霍逢君夫妻俩如今退休在家，平时散步走路锻炼身体，或与三两老友约着下下棋玩玩乐器，再或出门赏景旅游，膝下两个儿子皆已成家立业，日子过得好不快活。然而自云洪洲的妻子万竹香被捅出非法集资与诈骗一事，云家的安生日子算是一去不复返。根据警方和检察院调查的结果来看，万竹香起初只是用自己赚来的钱与人合作，她是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，靠着自己的努力与丈夫的支持开了3家女装店，自己亲自和厂家沟通，带着员工进货，平时身上穿的都是自己店里的衣服。她的容貌美艳动人极了，身材更是高挑，天天就挑店里最新款穿在身上，一路不知道招来多少回眸。圈子里的嫂子和年轻姑娘都喜欢往她店里跑，口碑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几年下来几乎整个临安市都认识这位美艳的万老板。尤其过年期间，大家都出来添购新衣，万竹香的3个店铺门槛都要被踩爆， 有时店里的员工实在忙不过来，还会把云建威拉来帮忙。云建威半点不怕生，嗓门亮，声音甜，见了阿姨喊姐姐，见了叔叔喊帅哥，看人穿什么都是好看漂亮，特别适合你，还会有模有样分析颜色和款式哪一点合适，哄得一群顾客喜笑颜开。